第186集，你说的都对。龚应贤对这个名字不完全陌生，他知道任毅说的是谁，只是印象很模糊，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人。在他和任毅第一次合作调查火灾案件的第四视角酒吧纵火案，张文就作为任毅的助理出现了，而且之后的绝大多数案子都有这个张文的参与。任毅不停地回想着那个叫张文的年轻人，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外表，他的性格，可越想越有些茫然，因为那是一个没什么特点和记忆点，大街上一抓一把的人，就连名字都如此普通。他在工作上的表现也很普通，勤恳朴实，话不多，不是很机灵。这样一个看起来老实甚至是有些木讷的年轻人，根本引不起任何人的怀疑。如果不是这一件一件的事串联起来，此人的身影在其中反复出现，他仍然不会怀疑。 我马上让蔡强调查这个人，你对他了解多少？ 不多，很不起眼的一个人，不是体制内的，是个合同工，哪里人，什么专业，多大年纪，我一概不知道。 其他人对他的评价呢？ 没听过什么评价。你也见过他，你应该有印象， 他看上去实在不像跟邪教有什么关系。 他确实是那种存在感低，能让人放松警惕的人，但是他一次次参与到调查中，不可能永远不引起怀疑。 其实我还是不太相信他会是内鬼，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我想到的太晚了。 一点都不晚，如果真的是他，那么王敏德被灭口的时间就说得通了。 哎，是啊，安家小区的案子时，我就对火调科的调查结果不满，我以为他们是疏忽，才没有发现纵火的痕迹。他有机会对现场和火调的结果动手脚，那么所有他参与调查的案子都要重新调查，甚至当初我去支队找以前的资料，也是他帮我整理的。你说，他会不会也在你家的调查报告上？ 等他来告诉我们吧。 任毅的拳头握得死紧，他朝着墙狠狠捶了一拳，但远不能宣泄心中的愤懑。 任毅，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且不说张文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嫌疑，即便有，你没有发现也不是你的错。他在暗你在明，而且你是消防员，不是警察。 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早点沟通这些事，或许会早点想到的。 那就更不是你的错了。是我让这件事变得敏感的。 也不是你的错，要是没有你，我不知道死了多少遍了。哼，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来自任毅的夸赞，无论听多少，都让龚应贤受用无比，他连腰板都不自觉挺直了。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我在等仪器，而你应该去休息。这里这么多警察，不用你做什么。 你听到白岩说的话了吗？他说我们一定会回去找他，人质很可能处在一个难以预料的危险境地，我没办法置身事外。而且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或许我比你们更有判断力。你不用担心我，我身体是不太舒服，但这点伤真的不算什么。 你总是这么倔，你知不知道看着你走进酒店我什么心情？ 别生气，你要生我气，等我们把人质救出来，把白燕抓住。从我来酒店到现在已经快半个小时了，我真的很担心他这么拖延时间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担心这是一个陷阱，他既然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那么他就是在为别人拖延时间。他的那个同伙，严姐到了，走，我们下楼。 两人跑下了楼，整个酒店都被警察封锁，外面停了好几辆消防车正在待命。 邱队长， 你还在住院，怎么就跑出来了？ 任毅连忙比了个嘘的手势，同时瞥了龚应贤一眼。龚应贤重重地哼了一声。 里面情况怎么样？ 两人把过去半个小时发生的事与秋妍沟通了一遍。 蔡强已经从红武支队拿到了张文的地址，现在正在路上。张文的住处离分局不远，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小谭专门调取了酒店今天的监控，跟前几天一样，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他如果带什么可疑的化学品，或者绑架人质，监控不可能什么都拍不到。难道又被黑客篡改了？ 不可能，自从我们锁定了白赤城之后，小谭就一直在关注酒店的监控画面。如果有黑客入侵或者篡改，他一定会知道的。 可是，刚刚白赤城从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监控画面。 那不是一回事。想要在手机上看到监控画面，只要多分享一个终端就可以。任何一个知道酒店网络密码的人，在监控室主机上就可以操作。而且那个手机有可能不是白赤城的，而是安保或管理人员的，本身就能看监控。 能看监控和篡改监控不一样，因为有了红林体育馆的前车之鉴，小谭一直都在盯着监控，监控没有被动过手脚。 那他的同伙不会凭空消失吧？ 他的同伙今天上午离开了酒店，之后就没再回来，我们跟踪的人也跟丢了。那个人有专业的反侦查能力，所以他说他有同伙在酒店，我非常怀疑，除非他不止一个同伙。 那化学品呢？你不是说他可能购买了很多化学品原料吗？那些东西如果进入酒店会被发现的吧？ 肯定没有大量的，我们都检查了，但是如果是个人小批量带入是很难查的，我们没法翻每个旅客的包。 那被绑架的人质呢？如果有人被强制带到什么地方，酒店到处都是监控，应该能发现异常吧？ 正在一一核对人员，刚刚疏散的时候太乱了，如果是那时候被带走的，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仪器马上就到，就近只调来了两台，如果一层楼一层楼的检查爆炸物，只检查电梯口的话，一层两部电梯保守估计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太慢了，我们不知道白志成真正想干什么，就更要争分夺秒。有办法了，附近的启大有化学系，去跟他们借一些东西，我列清单，我们不需要检测所有化学物，只要检测白志成身上的那种就够了。速度快点，争取半个小时内回来。 好，我安排人。是蔡强。喂，阿强，你到了吗？ 到了，他不在家，我调了监控，发现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最后一次出现是前天早上。我打算进去看看，因为保安看到监控后说，这个人每天都穿得像个上班族，但又不像上班族，出去和回来的时间完全没规律。 好，到时候开视频，让我看看他屋里有什么。 我问问物业有没有钥匙，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找消防来开锁。不用了，物业这里有开锁工具，等我们进去再说。 电话挂断后，供应贤要的仪器也到了，他分配了几个警察开始从上至下的检测。这种离子迁移谱检测仪跟那次他们在红林体育馆搜索运送爆炸物的货车的仪器类似。其实任何检测仪的原理都是用化学反应来鉴别化学物，只是仪器更快更全面。供应贤把仁义拉到一边， 现在我们有一点时间，我需要你从头到尾的把你和白赤城月星谷的对话给我复述一遍，能想起多少是多少。 没问题，跟你在一起之后我觉得我变聪明了，每一次跟他们有接触，我都会特别用心的记他们说的话，观察他们的表情。 跟聪明的人在一起本来就会变聪明，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你说的都对。